情不愿有当下此刻，我没有哭也没有笑，因为这是梦。

表明，爱却很肯定，不相信你看不清。你别急着离去，别故作平静，别让我们爱得冷冰冰。 想起